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如烟，看迷你场景戏，坐梦一下车先看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的绿衣签，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影响，今天本市以晴为主，气温上升幅度加快，光照较强，但扩散条件一般，请市民朋友出门做好防护。另外，柳絮飘落进入高峰期，空气干燥，做好及时补水，也同时请注意用火安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中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气温18到25度，相对湿度35%。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渐四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9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。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宁伯言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中军保障，离着还有100多步，可下了马了，手提宝剑轻轻往前摸，借着灯光往帐篷里头一看，里边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正睡呢，盘子碗酒壶全倒了，有的翻了个，菜汤洒了一地。他一提鼻子，一股酒味儿，仔细看看，常一春，姓常的，这回可是冤家路窄呀！这招棋我宁伯言算走对了。而往哪里走？腰眼叠地，脚尖一点地，噌，窜到常永春桌子前面，把宝剑往空中一摆，再这不对常柳烟脑袋就是一剑，真给砍上，那能活得了吗？可有那么句话叫不巧不成书。他要不巧，那书还什么意思了？咱们单说常六爷，由于心里的烦闷，喝了点闷酒，趴桌上睡着了。他那脑子并没休息，就在这趴着胡思乱想啊，似睡非睡。忽然他做了个梦，梦见四哥朱元璋、元帅徐达、军师张三丰都来了，就指摘常遇春不对，不应当不打吴侯官，广念你和姓宁的交情，不念咱们乱世前的友情，因小失大，因私废公，这还了得吗？常遇春就跟他们辩理，说我不打吴侯官有我的原因，我跟姓宁的是什么关系，但是怎么说在这几个人面前也说不通。最后就发现徐达把宝剑拽出来，恶狠狠奔自己就一宝剑，长春的火就上来了，心说徐达呀，你算干什么呢？我四哥朱元璋骂我打我我都愿意，谁让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呢？那是我四哥呀， 你徐达半截要插一杠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指手画脚干预我们弟兄的事儿，你还拿宝剑砍我，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，我给你个颜色看看。说到这，常遇春一伸手把鞭摸着了，抡起鞭子照徐达就是一鞭。你说这事有多巧，刚才咱说的是做梦，实质上他真把鞭摸到手了，打的不是徐达，正是宁伯烟，连梦在真事配合的一对了。这一鞭抡起来正揍到宁伯烟脑袋上头，啪！你说宁伯烟倒霉吗？没想到常遇春睡着睡着蹦起来给他来一鞭，揍了个脑浆迸裂，扑通，死尸是栽倒于地，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。就这一下常遇春也没站住，也摔了个跟头。六爷在梦中惊醒，这脑袋疼得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回忆回忆刚才啊，我做梦啊！哎呀，我觉着我这一鞭好像打到徐达的脑袋上了，这很好，但愿他不是真事儿。他一睁眼往桌子前面一看，这谁呀？真躺着一个人。他把鞭放下来，在前面低头一看，傻了眼了，认出来是宁伯烟来了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死在我的大帐之中？这来人！他刚一说来人，就听大帐的左右炮号连天，喊杀如雷呀！抓呀！有劫营的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！一网打尽，抓活的！哗！常遇春更发愣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迈大步来到宝帐外头一看，灯球火把亮子又松，就见灯光照耀下，左有王威，右有贾平，前有朱母英，后有徐芳，把一支人马紧紧的包围，抓住100多名俘虏了，地下也死伤不少人。常遇春赶到近前一问，朱母英这才说：“六叔啊，你呀、啊，真够呛，你回来也不放口令，也不让人站岗放哨，是什么都不管了，那能行吗？喝醉了你睡了。”那我们能不管吗？暗中替你传了令了，这个阵是我摆的，叫迷魂阵。那大门口没放卡子，当兵的假装睡了，其实3000精兵都埋伏好了，就等着呢，我猜准了，准有人来，怎么样？来了吧？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。他这一说，常遇春明白了，说朱木英做的对不对？那叫对呀、啊。常遇春不负责任，身为副将的不能说都不管呢。但是常遇春传令说，这些人既然投营结寨的，但能不杀就不杀，但能不斩就不斩，最好抓活的。你说宁伯烟带着500人经不起一战呢，主将也完了，纷纷举手投降，大多数都做了俘虏。常遇春告诉好好的对待他们，不准绕带。可领着众将到了中军保障， 看看地下的死尸，常玉春一跺脚，二哥，哎，兄弟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说咱们两个赖谁？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你命不焉，心胸狭窄，念及前仇，谁让你跑到这投营结寨，谁让你行刺于我，可怎么那么巧呢？我做着梦就把你打死了。可这个事儿我跟别人说，谁能相信呢？都得说我装蒜欺骗人呢。哎呀，如果我大哥宁波彪要问来，我怎么解释呢？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啊。把常玉春急得唉声叹气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徐芳在旁边劝六爷，他该死，谁让他来行刺来了？飞蛾奔火，自投送死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宁伯彪不来便罢，来了说好的怎么都行，说不好的宰了他，推了下去。好的，你说了算，谁也不敢抬杠。这时候常玉春命人先传了一口棺椁，把宁伯言的死尸先装起来，盖儿别定好，送到芜湖关跟宁伯彪说说呀。这阵红日东升，天已放亮，常玉春正处理善后，外面有人跑进来报芜湖关大帅宁伯彪求见。啊、哦，请。常玉春没办法，整理衣服接到辕门外头。宁伯彪一共带了十个人，骑着马拿着枪来到了。他为什么来？就为宁伯言。昨天晚上他二弟出来投营，他不知道，天似亮似不亮他得着报告了，听说宁伯言投营去了，又听说天亮以前在朱元璋的营盘里的喊杀连天，好像有一场战事。宁伯彪的心提到嗓子眼啊，心说二弟你好不懂事啊，那常玉春够个朋友，你没事尽给我惹事，我一定重重处罚于你。他还不知道宁伯言死了呢，来了是跟常玉春进行解释，也没做打仗的准备。等到了辕门这一通报，常玉春接出来了。宁伯彪一看常玉春气色可不好，两个眼珠子通红，还有酒气，弟兄相见已毕。宁伯彪就问三弟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你别生你二哥的气，我替他来赔礼认错来了。你二哥来没来？大哥来了。哦，现在何处？啊，就在中军保障的帐外。啊啊，好好，我去见见他，我一定狠狠教训于他。宁伯彪说的理直气壮。等来到中军保障的外面，常玉春用手一指，大哥你来看，我二哥就在此处。宁伯彪抬头一瞅，啊，他一瞅棺材，当时就愣了。老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我对不起你呀。说着常玉春就把晚上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棺材这儿没定啊，宁伯彪并没大言，迈大步来到棺材附近，把棺材盖掀开往里一看，好像没摔倒了，一乃同袍的亲手足。你看平日怎么打怎么闹，毕竟还是亲弟兄，要对待外人那就不一样了。今天宁伯言一死， 宁伯彪可真急了眼了，脸往下一沉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看看常遇春三弟，好兄弟，你对得起咱娘，对得起哥哥我，你手段够毒辣的，都说你忠厚，没想到你会编瞎话了啊！你说你刚才说的跟真的一样啊，做着梦就把人给打死了，你不是打宁伯彦，你是打徐达，呸，你糊弄几岁的顽童啊，你这种话能骗得了我吗？好三弟，可有一样，要说我就怪你，当然也不对呀。两国相争，各保其主，你杀死宁伯彦是应该的。可有一样啊，你不应该张嘴，老宁家对你好，闭嘴，你要报恩，难道你就这么报恩不成？你真是口是心非之辈呀、啊！常遇春，我来了，你看看呗。我并没有领兵带队，来来来，你将我宁伯彪斩首，前去清宫受赏。话可不多，哪句话都像尖刀一样扎到常遇春心上。六爷急得直晃脑袋呀、啊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把常遇春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大哥，好吧，你说的也对，兄弟，我不再解释了，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是非之地，不便久留，小弟我不留你。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，现在我就请您马上回关，我呢把我二哥的尸首送回关内，然后往灵前一跪，任凭哥哥杀剐存留，你随便吧。宁伯彪一听，什么？多谢多谢，姓常的好心我领教了，既然说你没有杀我的心，宁某告辞了，尸首我们自己运得回去。来，他带来十来个人呢，来，赶紧把棺椁运回芜湖关。大事，朱母英跟徐芳、王威、贾平偏副战将都不服气儿，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心说话，六爷你传令就得了，把姓令的整死不就完了吗？你还要进芜湖关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这回啊，不怕你生气，你想去也不行，这瞅着姓令的就走嘛。但是有常遇春在这儿，别人拉不下脸来。眼瞅着宁伯彪带十几名亲兵出了营门，常遇春在后头护送，那个意思也要跟进芜湖关。众将正在左右为难呢，顺着官道跑了一匹战马，后边跟着几名亲兵，就见这匹马来到营门附近，人家满桥端坐一人，满身尘土，手中擎着大令，呀呆常遇春接令。常遇春一看，正是中军大将梁云拿着元帅大令来的。六爷不敢怠慢，赶紧从战马上跳下来，躬身施礼，末将遵令。常遇春，元帅的令下，限你在今天拿下芜湖关， 活捉宁波彪，如果办成了手工一件，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，速速接令。哎，来这么道催命令，六爷一看就吃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宁波彪全看见了，哈哈哈哈，三弟别演戏了啊！既然你们元帅给你下了令，你马上就办吧。我宁波彪还没走呢，来，将我扶绑，你去请功去吧。常遇春真没有办法了，左右为难呐，站起来伸手把梁云的大令接过来，他这个。哎，宁大哥，小弟以心可表，我说一千说一万你也不相信我了，我宁愿抗命不遵，你来看看吧。常有春把徐达的大令给撅折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折舌大令马上就砍头。看来常遇春在宁波彪的面前表示了决心，宁波彪一看深受感动，但是拦已经来不及了。三，哎呀，单说梁云一看把令给撅折了，我六爷你活腻歪了，这我见着元帅我怎么说？梁将军，借你口中言，传俺心腹话呀，你转告元帅，我常遇春抗令不遵，五虎关我不打了，谁乐意打谁打，现在就收兵撤退。你再告诉徐达，宁波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要报恩，绝不为仇，请吧。啊，那我就照原话说吧。梁云一拨马领人撤下去了。宁伯彪转身要走，常遇春也想护送，没走出50步来，顺官道上一支人马是如飞而至啊！马鞍桥一员大将，正是玉面霸王郭英郭世俊，左面汤和，右面邓玉，背后有十几员偏将。再看郭英胯下伯仲马，掌中丈八五钩沉飞枪，郭七爷是满脸的尘土啊，一眼看见常遇春，咯噔把丝缰带住，六哥您这下来。常遇春一看这老七三哥五哥没说的了，来到弟兄三人的面前，郭英甩等立安跳下马来，六哥你疯了，方才我听梁云跟我说了，你折舌大令想造反不成。梁云向元帅去报告去了，主公可这就来啊，你见着怎样交代？我就不明白，宁伯彪对你再好，有没有我们弟兄对你好啊？你们的感情深，有没有乱石山的感情深？你们交情再大，有没有咱们打天下的交情大？六哥呀，哎呀，我真替你为难呐。您呢，现在就捉拿宁伯彪，还可以蒋功补过，在元帅面前承认错，这事就完了。六哥你别再犹豫了，这个哎，七弟三哥五哥我没法说了，咱们的弟兄情谊太深了，我跟老宁家也不远，我怎能下手呢？